我还是打算赖着你。 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

头，是否真的疼我？你又怎么知道爱应该怎 血和 这一天，让血埋在笑。想。

间，诉说那些好久以前可能无法形容的改变。谁对谁都没有亏欠，何必一定满怀抱歉。相爱是不容易，算是要分离，也不能怪你，当这是我愿意这样跟着你。我说过天长地久，不管今生怎么结局，没想到这也是前世注定，我们都避不开冥冥之中的安排。我和你就好像黑夜白天，匆匆地见一面就断了所有所有思念，一切缠绵，那些魂萦梦牵。我什么时候见你一面，何月何年，那时候一定是苍老的容颜。哦，也许不说话就只想再看你一眼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thank you.